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8号，星期三，农历腊月21。北京晴，1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李克强主持召开教科文卫体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座谈会，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刘云山看望文化界知名人士，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文化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国务院印发通知，对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作出部署。 默克尔回应特朗普，称欧洲人掌握自己的命运。 澳大利亚联合协调中心暂停马航370客机水下搜索。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达沃斯国际会议中心出席了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央广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当地时间上午11点，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夫妇的陪同下步入全会厅，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我们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经济领域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这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为此，我们一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二要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三要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四要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习近平指出，经过38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从本国国情出发确立的道路，这是一条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道路，这是一条改革创新的道路，这是一条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 习近平强调，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这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 中国的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几十年含辛入苦、流血流汗干出来的。中国人民深知，想发展就要靠自己苦干实干。观察中国发展，要看中国人民得到了什么收获，更要看中国人民付出了什么样的辛劳。要看中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更要看中国为世界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这才是全面的看法。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人民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习近平强调，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将着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力，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习近平指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三年多来，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在不断扩大，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 今年五月，中国将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 习近平最后强调，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 再大的困难都不可能阻挡人类前行的步伐。遇到了困难，不要埋怨自己，不要指责他人，不要放弃信心，不要逃避责任，而是要一起来战胜困难。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让我们拿出信心，采取行动，携手向着未来前进。谢谢大家。 演讲中，全场多次响起热烈掌声。 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习主席讲话中所展现的勇气、担当和信心，让国际社会各界人士深受鼓舞。人们为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作为和中国理念喝彩。央广前方记者张佳宁报道。 习主席在演讲中提到，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中俄数字协会主席卢怡济多次访问中国，他对中国直面问题的勇气和智慧频频点赞。 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从不躲避问题，而是能够面对并用巧妙方式解决问题。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就是很好的例证。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成功举办。 习主席提到，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联合国全球契约政策顾问、瑞典咨询公司《二十一世纪新前线》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丹尼斯·帕姆林。 习主席讲话的一个明确信息就是，中国不可能什么事都自己干，而这正是中国的力量所在。中国一直更像是团队伙伴，有的国家领导人他只想着自己，只谈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合作。当然中国能做很多，但不能只靠中国，其他国家应该明白，他们也需要为世界做出贡献。 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的帕姆林认为，对于当今世界的迷惘，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可以帮助人们寻找到一条更好的出路。 中国经常讲生态文明，一些西方国家虽然很富有，但是犯罪率很高，不少人靠抗疫于药度日，这并不是未来应该的方向。我正在写的一本书就是关于中国智慧如何帮助人们寻找未来前进的方向。 央广记者刘慧民、张佳宁、朱敏、达沃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达沃斯会见了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美国副总统拜登、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会见菲利普时，习近平指出，比利时是同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欧盟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比方不断提升政治互信水平，确保双边关系正确发展方向，深入挖掘合作潜力，以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为重点，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不断走向深入。中方始终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双方应该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公平自由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中方期待比方在促进中欧关系深入发展方面发挥更加积极作用。在会见波罗申科时，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中乌关系，愿同乌方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及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的对话和协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我们真诚希望乌克兰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愿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会见拜登时，习近平指出，中美建交38年来，两国关系历经风雨，但总体不断向前发展。 特别是自三年多前我同奥巴马总统达成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识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并取得重要积极成果。两国双边贸易、双向投资存量、人员往来均创下历史新高。习近平强调，我们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会见施瓦布时，习近平指出，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在中国成功举办十届，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论坛的中国元素越来越突出。相信在施瓦布主席关心和推动下，中国同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前景会越来越美好。会见后，习近平和施瓦布共同见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世界经济论坛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当天上午，习近平同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在达沃斯共同启动中瑞旅游年，两国元首在熊猫冰雕像和印有中瑞两国国旗及中瑞旅游年字样的滑雪板旁合影留念。当天下午，习近平乘专列离开达沃斯，赴洛桑访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随习近平主席出访， 特别报道随习近平主席出访今天播出瑞士迅达集团董事长林伯礼专访，一部电梯背后的中瑞友好史。采制央广记者朱敏、丁飞。 当地时间1月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伯尔尼同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共同会见瑞士经济界代表，迅达集团后任董事长林伯礼参与会见并发言。早在1980年，以电梯品牌闻名的瑞士迅达集团便第一个走进中国市场，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工业性合资公司。林伯礼说，迅达的投资从一开始就专注长远。 At the end of the 70s, the Chinese ambassador. 70年代末，中国驻瑞士的大使开始跟迅达接触，建议迅达去中国投资。当时我们的创始人辛德勒先生很感兴趣，那个时候他就想在中国长期投资。当时外界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但事实证明辛德勒先生的决定是正确的。 林伯礼2005年来到中国工作，一待就是10年。这期间，中国的载用电梯数量从不到30万台发展到2014年底的360万台，年均增长率20%以上。目前，我国电梯整机产品、配件产品的产销量均居世界第一，全球70%的电梯在中国安装。林伯礼说，迅达会继续在中国投资，中国依然是投资的首选地。 Today, China is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 in the world.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电梯市场。现在中国电梯不单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还出口到海外。中国依然是投资首选地，我们会继续在中国投资。 We are resolved to continue investing in China. 详细报道，请听接下来播出的新闻纵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16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会上，8名代表结合各自工作领域，对完善政府工作报告谈了看法。李克强认真倾听，对大家的建议积极回应。他说，去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上下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来之不易的显著成绩，必须倍加珍惜。 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作为人民的政府就要适应人民的这种需求愿望，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提出，要加强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培养有创意、善创新、敢创造、会创业的年轻一代。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建议，要重视科技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李克强说，科技教育承载着国家的未来，要落实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教学科研自主权的政策措施，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他责成有关部门抓紧研究提高研究生基础补贴标准，调动青年人才积极性。 创新发展战略，这是我们国家的优先发展。怎么创新啊？启发人的智力，培养人的受教育程度，很多东西啊，它是要有历史的。让搞基础研究的人，你得要沉下心来。过去叫做坐冷板凳，我说把冷板凳得坐热。 北京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杜雪平提出，要以加强医疗联合体建设为抓手，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李克强说，要根据分级诊疗开展情况，改革完善公立大医院评级标准，完善到基层服务的家庭医生绩效工资制度，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为群众提供质优便利的医疗服务。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王安忆提出，要繁荣文艺创作，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建议，要发展体育产业，推动全民健身。国家一级演员葛优围绕把电影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提了建议。安徽一线农友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海波谈了自己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中放弃省城工作，积极返乡创业的情况，希望政府帮助解决农业风险保障不足问题。李克强要求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更好服务农业生产。杭州钢铁集团转岗职工黄敏结合自身经历谈到，在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他从钢厂技术员变成家政服务公司董事长。李克强说，去产能过程中必须妥善做好分流职工的转岗安置，双创对扩大就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向纵深推进，鼓励更多人投身创业创新， 把经济发展起来，把社会向前推动，文明进步，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让人们真正过上好日子。感谢你们啊，给我们提的这些意见和建议，能写到政府工作报告，我们写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去，这也是回应社会各界的诉求。因为你们虽然人少，但你们代表了社会有关方面的声音。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1月16号和17号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看望文化界知名人士，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广大文化工作者致以新春的祝福。文化界知名人士对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深表感谢，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高度赞誉，表示新逢伟大时代，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正当其时。刘云山希望文化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增强原创能力，多出精品力作，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继承老一辈文化工作者的优良传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做时代风气的引领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陪同看望。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对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作出部署。通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利用外资工作的政策导向，提出了20项具体措施。 央广消息，2016年各级组织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组织工作取得新的进步。根据干部能上能下等有关规定，调整县处级以上干部1.7万多人，提醒函询诫免干部37.5万人，处理不如实申报个人有关事项干部12.5万人，全国超配的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基本消化，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18.8万名，驻村工作队12.8万个。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日前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1.5亿元，专门用于2017年元旦春节期间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重点是农村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党员和老党员、灾区因灾致困、因灾致残的党员和抗灾救灾中因公牺牲党员的家属。 温暖回家路。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春运小助手闫玲。 根据公安部交管局最新发布的预测报告，节前回家的高峰期在腊月22到26之间，除夕当天全国的城市拥堵达到最低值。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距离除夕呀还有9天，越来越多的人踏上春运回家路。今年各地有什么科技化的贴心新举措？咱们先从买票取票捋一捋。山东淄博推出了银行 ATM 机购票，网点多，取票快，最重要的是不用排队。市民马慧媛说，从买票到取票用不了3分钟， 比原来到窗口或者是网上订票还有方便，到 ATM 机旁随时可以订票取票。 过年回家行李太多，亲朋好友能不能进站送走？哈尔滨西站在官方微信平台开发了哈铁畅行 APP， 轻松一扫二维码就能进站送人。在哈尔滨西站客运值班站长李林看来，这样做为老弱病残孕和行李较多的重点旅客群体开通了绿色通道。 没有车票的送站旅客，只要在安检1号口的服务台扫取我们哈西站的官方二维码，就可以凭手机内的确认信息在专门的安检通道口进入候车区。 这几天呢，多地的雾霾天气给春运交通添了一点小麻烦，不过别担心，昨天起西安铁路局的34趟列车首次启用了列车智慧广播系统取代人工广播，能够有效地避免广播员因为夜间雾霾视线不好报错站、旅客下错车的尴尬。西安客运段乘务科王爱景： 智慧广播机上车以后，它完全是用这个卫星定位自动报站，因此它就不会错。 有朋友可能要问了，我要是自己开车，雾霾天、雨雪天气或者晚上看不清路怎么办？在沪蓉高速公路上的麒麟互通枢纽，最近多了几个能主动发光的新型指路标志。交警陈尚希说， 发光指示标志从车的来方，你不需要打开远光灯，它主动的发光，你就可以主动的识别，降低的交通事故。 今年春运多了不少科技化的贴心新举措，保障咱们能够踏踏实实、平平安安的回家过年。回家的路也正因如此变得更加温暖。在这儿呢，小助手也预祝您旅途顺心，一路顺利。 听说机长都是高富帅， 听说跟认识的空管打声招呼就能插队先飞， 听说一言不合空管就管死你， 但这些只是听说，飞行员和空管你了解有多少？还有多少谜团待解？今晚9点，帅气机长和靓丽空管穿越电波相会直播间，欢迎来围观。中国之声、中国交通广播温暖回家路特别节目《奔跑吧春运》，联合30位大众观察员撕下人物标签，还原幕后真相。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晚9点同步视频直播，中国之声微博、微信实时互动。 近日，河南兰考、福建宁德等地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严把入口关，引入年轻高知的党委成员，充分提升选民的参选积极性，激发地方经济的发展活力。央广记者胡晓辉、彭建军，河南台记者张一驰报道。 啥时候发他样啊？ 年轻人。 在河南省兰考县宜丰乡戴庄村，年轻的村支部书记戴玉建正在大棚里询问葡萄的长势。最近戴玉建被当选为宜丰乡新一届乡党委委员，让他感觉重任在肩。 大家把你选举出来了，让你带领老百姓走出来，你村里边很落后，感觉到脸面没地方搁。 近年来，兰考县县委通过扩大选人视野，把宜丰乡党委班子的平均年龄降到了37.8岁，学历提升到大专以上。新一届宜丰乡党委领导班子上任后的第20天，就挖掘了一条荒废20多年的灌溉河，水源供给宜丰乡7座村落。 各位选民同志们，根据方式选举委员会关于召开， 在宁德福安市小梁镇湖口村，选民代表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正在和代表候选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来自小梁镇强平村选民代表谢庆如说， 之前贴墙上的只是公告张三李四，但不认识张三李四长得是啥一个样，今天这样子接触这两个人，哪一个是谁能胜任。 与此同时，宁德市有组织部门联合纪检监察、纪工委等15家部门，对各选区提出的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初步建议名单进行立体审查、透视甄别，严防带病提名。宁德市委副书记林文芳： 我们要旗帜鲜明、主导全程，这样的来抓好选举工作。我们所把关的人，也就是老百姓所思所盼的人，这样呢，确保我们 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以德润佳木斯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取得了良好效果。央广记者乔仁慧、佳木斯台记者王雪乔报道。 走进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西格木乡草帽村，这里道路干净整洁，几位村民正在清理街道上的积雪，村广场上的篮球场、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村民雷云祥告诉记者，农闲的时候，以前很多生活陋习也少了，村民聚在一起义务劳动多了，参与赌博的少了。 村里有活不用搞广播通知了，发现天上下的积雪都自己带着锹和工具都自己参加劳动来。 近年来，草帽村将移风易俗列入村规民约，新事新办，丧事简办，后仰薄葬，在村规民约中都有了规定，也成了村民生活中的一杆标尺。草帽村村支书杨明泰： 那个过去啊，咱们的随礼的就11项，什么上房价了、搬家的、过寿的、那个婚丧嫁娶的，现在就剩3项了。 像草帽村一样，目前佳木斯市90%以上的村屯都建立了乡村道德规范。与此同时，佳木斯市70%的行政村建立道德评议会，近5000名农村的老党员、老教师、企业家担任各村道德评议员，化解矛盾纠纷上万起。佳木斯市文明办副主任刘世春： 我们坚持这个部门专项治理与群众自我这个管理相结合，以好家风带好民风，以好民风促好乡风。 农业部昨天通报，2016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实施以来，东北地区玉米价格同比已下降30%。今年杂粮杂豆总供应量增加为大概率事件，多数品种农产品需求增长不大，农户需防范价格下跌风险。 山西省朔州市中煤丹水沟煤业有限公司井下4203工作面，昨天发生一起冒顶事故。截至今天凌晨3点，事故造成7名矿工不幸遇难。经过救援，1名矿工获救，安全升井，目前还有2名矿工被困。 长春西站派出所在实名制验票环节增设警力，民警在安检岗位昼夜严查，过去一年共抓获网上逃犯49名，涉毒人员168名。在沈阳铁路公安系统中，该派出所人均缉逃年度排名第一。 山东省环保厅昨天公布全省大气环境质量2016年度17城市排名，公布的8项指标中，威海均为第一名。威海市空气质量率先达到国家2级标准，填补了山东省无达标城市的空白。 澳大利亚搜寻马航370航班联合协调中心昨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于当天正式暂停对马航370航班客机的水下搜索。声明说，最后一艘搜索船昨天已完成对南印度洋12万平方公里海域的水下搜索，但没有发现马航370客机。 德国总理默克尔16号在柏林会见到访的新西兰总理英格利希时表示，欧洲人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以此回应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日前对欧盟前景等问题的批评意见。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足协代表大会召开，蔡振华如何回应中国足球饱受的争议？ 警方通报杭州萧山机场附近空域无人机跟拍民航客机事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满昭旭、方亮，主播郑兰、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市民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